喂， 哇， 哎，又系逢星期五晚嘅血案解封啊， 咁控潮风嘅你把声， 讲到好辛苦先。好啦，咁啊，继续有我荣少， 先人， 我系阿伯。 吓，咁咧，今集咧，眨下眼咧，就已经系一季噶啦，就十三集啦， 十三集即系收工噶咯。 啊，唔系咁啊，有人会下一集可能会唔喺度啦，即系阿 Albert 咧，因为呢个公务繁忙咧，可能下一集 私务都好多嘅，私务基金， 总之好多嘢做啦。咁我哋又唔想令到阿 Albert 成日都搞到系咁鬼嘢咧，咁我大家信咗之后咧，可能就会退出一段时间啦。如果退出咗之后咧，我哋搞唔定都会照问阿 Albert 翻嚟， 即系观众睇唔到我啫，我都系咁靓仔嘅。 系啦，其实就系 Albert 以后嘅精神咧，我哋心入边长存嘅。 场面你点讲？ 唔系，咁我哋通常劝我解封头嗰一分钟都要交代少少嘢 嘅。系呢个八月十八号啦，咁就已经有两三台噶啦，据我所知。 唔止系嘛？我听大飞刚才话应该有五台。 唔系啊，其实系俾咗钱嗰啲人咋。你有啲话口头话，喂，预我啊，咁嗰啲系 俾咗钱有五台，好犀利喎。 唔系啊，佢即系 口头 口头嗰啲夹埋应该有四五台噶啦，但系俾咗钱嗰啲咧，应该就 confirm 系大概一台至两台到啦。咁所以嘅话，其实你口行行咁话，喂，预我啦，咁样嗰啲系不计其数嘅。 咁我唔系，我嗰围又俾咗钱噶咯，已经。 咁可能未 count， 未 count 你嗰围喎。 未 count， 嗱呢个未 count 嘅，应该就据我所知系啦。咁啊，同埋听日嘅呢个健康讲座啦，咁啊继续有我哋嘅 Benson 会做讲解嘅，系啦。 Benson 大师啊，阿 Ben 系啦。咁啊，最紧要我想讲讲样嘢咧，就系嗱，平时咧好多时喺 YouTube 上边咧，有几个朋友成日都留言嘅，而几嗰几位留言嘅朋友咧，我见到好热心嘅，咁希望咧嗰几位咧都能够尽量出席， 继续啦， 系尽量出席我哋呢次嘅台庆， 好， 因为我都想见下大家， 或者佢唔喺香港嘅喎。未必系香港 喎，系唔系咁呼吁佢嚟参加啫，系咪先？ 买定机票啊， 系啊，仲有几十零日啫， 系啊，冇错。嗱，咁啊，今集咧就系第十三集啦，就系呢一季嘅完结啦。咁呢季完结咧，就我哋下一集咧就会下一季嘅开始。我其实想个 backdrop 改少少嘢，得唔得？ 你想点改？ 血案解封二啊， 哦， 第二季啊嘛，所以就第二季我哋会研究嘅呢样嘢啊。好，嗱，今集咧我哋讲一讲咧同之前嘅一啲我哋叫凶杀案就唔同啦。呢次系讲一啲灾难性嘅一啲案件嘅。咁我哋讲呢个案件之前咧，我哋首先去一去呢一幅相先，0101。松仔园山洪暴发，廿余人丧生。嗱，好啦，老先，如果净系讲呢几个字咧，我谂而家嘅香港唔会有好多人知道松仔园喺边喎。 系。直情你去到啊，话俾你听，嗰度系松仔园，你都唔知啊！你喺大埔公路经过，只不过系有个类似停车场，有个休憩空间咁样啫嘛。 系啊， 你过咗都唔知。 即系而家唔系叫呢个名，定系而家都系呢个名嘅？ 而家都系呢个名，但系 就地图上面都唔会点样好标明佢系 冇乜地标性嘅建筑物啦。而家 系啦，同埋嗰条桥就唔见咗啦。佢直情系点讲啊？直情咧，将嗰度封到咧，你唔怀疑有嗰笪地方咯，你净系见到有扎停车位喺度，跟住有个公园仔喺度。 翻嚟先。如果唔系今年年头咧， 系啦， 发生咗一单大嘅车祸，大家都会将松仔园呢个名咧就喺个记忆当中淡忘咗噶啦。 系 好啦，今集咧我哋讲嘅题目系乜嘢咧？就系啲恐怖嘅大型嘅雨灾。嗱，如果以而家我哋嘅角度去睇香港咧， 系 落雨咪落雨咯，最多咪黑雨咯，红雨咯，咪有啲塞车咯。但先人，我想问下以前嘅香港落雨雨灾系乜嘢？ 哇！雨灾大祸啦，唔使讲咩啊！你记唔记得以前嘅上环、鱼栏嗰啲？ 你 发觉一落雨咧，就依家啲铺头冇嘅。以前咧啲铺头咧，全部有啲佢有两条国铁咁嘅位咧，一到一。一话雨季嚟就封定板啊，揾啲油灰搽定晒，我嗰啲水又唔系讲笑。 又或者啲沙包袋咧？ 系啦，沙包袋一个呢个咩啊？联合广场嘅太子道，嗰啲车行过要行水咁啊，大佬而家 系 啊，即系总之新界区啊，嗰啲咩大咩九龙坑嗰啲浸到你真系惊啊！ 系啊， 即系好似而家睇翻嗰啲第三世界嘅， 系啦， 嗰啲影片咁样，其实嗰啲第三世界国家。 嘅一啲嘅市面嘅浸水情況就係咁。 即係唔好講香港啦，你而家嘅上海就好誇張啦、啊。你九零年代去、嗯、落一陣呀，浸到上膝頭哥啊！ 哎呀， 稍微即系未去到黄雨啫， 嗯， 大啲雨咧就落，总之佢落三四个钟头咧就到膝头哥啲水， 系啊， 好恐怖啊浸到。 所以咧以前咧我哋对于落大雨咧、嗯，我哋个心系惊嘅，因为永远个电视台咧一落大雨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几样嘢嘅， 嗯， 边度有洪水， 系啊， 边度有沙泥倾泻， 系边度， 边度有冧树， 系啊， 边度有嗰啲即系呢啲状况，亦差唔多每一次雨季都会发生嘅， 系啊， 但多得咧。这个政府很多的设施令到现在这些东西消失了、 嗯、 我们第四节会讲的、 嗯、 好了、啊、这宗案件就讲这个大埔公路、 嗯 啊、松仔园那里呢有个别名的以前在那里附近有个叫做猛鬼桥的洪水灾难、 嗯、 这个洪水灾难呢就发生在1955年的8月28日、啊、为什么一宗这么久的案件呢我们会拿出来讲呢、 嗯、 就因为后面有很多很得人惊的东西呢是在那段时候呢、嗯慢慢开始流传嘅，好啦，我哋去埋02啊。嗱，昨午大埔猛鬼桥，以前1955年嗰张报纸啊，已经讲明叫猛鬼桥咯，已经有呢个名噶啦。山洪突然空前爆发，就有惨剧啦，旅行者20余人就丧生。以前由幼稚所读啊，唔系咗之后吓。 系。 咁啊，桥下避雨就突来山洪。好啦，嗱，呢张相咧，阵间有啲细嘅图，大家会见到嘅。好，翻翻嚟先。嗱，我讲一讲个少少背景啦吓，咁其实喺1955年啦，嗰阵时其实香港都系和平咗，都系10年左右啫，系、 嗯、 啦。咁其实嗰 阵时4年和平咪即系10年咯， 系啦， 系啊， 都好穷嗰段时间啊， 系啊，百废待举， 系啊。咁嗰段时间嘅遇难之前夕咧，圣雅各学校咧，即系一间基督教学校啦，咁啊，周年旅行团就去到松仔园嗰度露营啊玩。咁喺嗰个位置咧，咁有班男学生咧，就啱啱喺下昼嗰段时间咧，即系28号咧，就喺嗰、那个。松仔园大山坑下的猛鬼湖那里换衫。好啦，要讲猛鬼湖这个名字，我就首先要讲一些历史给大家听啦。 是不是现在还在地图上都见到这个名字？应该没有了嘛。 现在这个名字呢， 是。 嗱，即现在这个名字， 嗯， 就有个新的地标名字。 是。 大家听住啦，就叫做迪图山。迪图山那些住宅呢，那些高层住宅，其实那个位 就是猛鬼， 就是 猛鬼乜？ 猛鬼湖啊。 是。 啊，猛鬼湖为什么叫做猛鬼湖呢？就因为在战前呢，即是大概30几年的时候呢，其实水务署呢已经派人在那里呢就起啲水坝同埋储水池。因为那里啲山坡呢一落雨大雨呢轰轰声啲雨水冲落嚟嘅。咁跟住諗住整蓄水池整啲嘢啦。 整啲缓冲囉。 冇错啦。咁啊有数十名嘅嗰啲工人啦。咁啊见到咦唔使开工㗎嘛，又得闲㗎嘛，跟住就落个水就游水，点知浸花咗。点知嗰度呢就真係山洪爆发啦，喺嗰个。湖嗰度浸死咗嘅，自此咧嗰个位置咧就叫做猛鬼湖啦、 嗯。 其实喺嗰度后边山咧有好多咧细细托过嗰啲好似 水塘仔、 水塘仔咁样嘅，系、嗯、猛鬼湖嗰个系大啲嘅，咁啊好多人落去游水啦。但一山洪爆发咧，你知啦， 就好危险啊！ 除咗啲山啲泥冲落嚟之外咧、嗯，其实入边有啲我哋叫漩涡啊， 系 因为一冲到啲水咧就好似打扰流咁样咧，咁跟住啲水就泡。 咪可能而家啲人唔明，点解咁多泳池？你老板你使乜？鬼啊！去啲水潭游啊！你真系搞错。 55年嗰时咧， 55年系冇呢啲嘢。 就算去海滩游水， 都系去啲泳棚， 都系冇救生员。 冇嘅，冇嘅，冇嘅。 所以咧，啲人一有水池嘅地方咧，就去游噶啦，唔会谂咁多嘢。系啊，因为你冇个概念啊嘛，冇嗰啲设施嘅概念啊嘛。 九龙第一个泳池就系九龙仔泳池。 哦，九龙仔我成去游。 嗰、那个游泳池系第一个，系、啊，嗰阵时得一成个九龙区咧，就得一个泳池嘅啫。你谂下，你特登搭车去。都有啊， 系 咪先？ 咁系第一个，咁第一个喺泳池屙尿嘅人系边个咧？ 唔知啊，啊，即 系咁。 但 Elvin 咧中意即系各做节目呢啲咧，搞到我同阿先人有时好紧张，大家都会轻松翻嘅呢样嘢机会。嗱，咁啊现场嗰度咧，其实喺个松仔园大山下嗰度咧，猛鬼有一道桥嘅，嗰道桥咧大概2米阔度、 嗯， 其实两米阔咧就俾人行嘅啫， 系啊， 系啦。而佢个石喺嗰度咧，其实个名咧以前个名叫做14米啊， 嗯， 咁啊叫咩米咩米？ 14米。我唔知由尖沙咀度开始度到嗰度啱啱14米啦。 系咯，唔知啦。 系啊，应该喺尖沙咀度。 咪系英里嚟噶嘛？ 唔系英里系。 英里系啦，英里。英里系长过公里噶嘛？ 长好多。 系啦，系啊。咁就大埔十四米咧，咁咧嗰度嗰个石屎桥等个大桥咧，咁当然咧喺猛鬼湖嘅侧边啦。 系。 啲人就叫做猛鬼桥。其实叫做之前叫做露水桥嘅，但呢件事之后啲人就改名叫做猛鬼桥啦吓。好啦，咁之前咧就因为战前就死咗班人啦，咁跟住啲人就嗰度啲村民就叫猛鬼湖啦。咁好啦，咁嗰度咧喺当日咧28号啦，8月28号五年嘅时候咧，其实朝头早12点钟前系风和日丽， 系 好舒服嘅。咁当然啦，以前啲人通常礼拜日得系礼拜日嚟嘅，得闲嘅时候咧都会去下郊游啦。咁嗰度最正嘅地方咧，又可以露营啦，又可以钓鱼，又可以游水，同埋咧佢就相对离市区就相对近啲咁多，因为系沙田再去啲啫嘛。 都其实唔近嘅， 都唔近咯， 唔近嘅。 系啊，以前如果以前都搭火车， 以前就如果搭火车就要过咗沙田站、马料水站先到大埔坳站。 啊，应该大埔坳嚟啊，个名而家都叫大埔坳 啊。大埔坳站 系啦，不过咧嗰啲地标都嘛，经过多次嘅改路咧，啲地标啲名咧就有啲。 以前嗰个大埔坳站系冇作用嘅，你会觉得嗰度系冇乜人落车嘅。点解会有大埔坳呢个站呢？如果你去塔门要搭渡轮咧，就要喺大埔坳嗰度落车。 去港嗰度落车， 然后就行去码头。港啊，去嗰度搭船就去嗰、那个， 即系一个。 塔门啦， 交通中转站啦， 系交通中转站 啦，系啦，好啦，咁嗰个位置咧，都系风和日丽，咁好多游人去玩啦。咁咧，除咗嗰个圣雅各学校之外咧，仲有一个九江铁路啊嘅员工家属，成班亲朋戚友咧，又有人去游水啊，又钓鱼啊，又去即系嗰度叫交流啦，好开心嘅。咁啦，咁当时咧，咁到咗12点零钟咧，突然间风云色变， 系 落起大雨。当时嘅村民讲咧，啲雨水系大。大滴到几大滴咧，就系滴落嚟嘅时候系痛嘅，痛嘅， 即系黄豆咁大啦。 系啦，即系撞落嚟哦，即系好打落系有感觉嘅。咁突然间咁大雨，咁当地嘅村民咧，咁喺度住嗰啲，咁咪知道咩事啦？哇！你呢段时间即刻叫啲人喂，唔好喺度避雨。咁当你知啦，好多地方其实咁样嘅，当佢冇雨水嘅时候，干旱嘅时候咧，个地下都干噶。 系啊， 但系当佢有雨水嘅时候咧，佢系啱啱系几条嘅小。溪涧嘅汇聚点系突然间一落雨一大雨嘅时候咧，系几个溪涧一汇聚落嚟嗰度咧，就真系见到变咗洪水啦。 系 好水唔水咧？嗰条桥有两米阔， 系 啱啱喺啲祠堂隔篱。 系 咁啲人以为凉亭咁去避雨， 系 即喺个桥底个窿度避雨。 系 咁跟住当洪水嚟嘅时候咧， 打薄令球咁斗正。 系啊，走唔到啦， 全中啦。 唔系啲人嘅常识就有问题啊？点解要起条桥嗰度咧？梗系有问题噶啦，桥嘅桥嘅作用系将两个地方驳通佢啦，另外一个一定系下面有水噶嘛， 系 系咪先？ 系啊，咁啊变咗佢哋就有啲村民 啦，因为出边啲人嚟啊嘛， 系 啲村民就话，有啲村民话喂。落咁大雨啊！上面啲水已啲肥啦，你快啲好走，因为好明显本来嗰度系干噶嘛，突然间已经好喘急嘅。当然啦，洪水嚟之前系有现象嘅，真系唔系话突然间啪咁啊，唔系嘅，系啲水流开始又到到脚眼膝头哥，咁啲人都唔走，跟住佢话喂喂快走啦，唔走，有啲人都唔走喺下边啦。跟住咧，真系突然间喺几可能喺十零秒之内咧，砰砰砰砰上到嚟，咁就冲走啲人。 因为其实都想象到嘅。 最攞命系点咧？佢几条溪汇聚。可能有啲树枝树叶喺嗰个位置就塞，咁啊形成咗一个坝咯。 系 当嗰啲水力已经足够可以冲开嗰啲障碍物，你谂下嗰度力几犀利？ 系啊，好似突然间咧开闸咁样咯， 系啦，嗰下咁涌落嚟，嗰下先恐怖啊嘛。 同埋其实嗰啲人咧唔走咧，其实都想象到点解唔走嘅。你周围啲雨咁大滴， 系啊， 咁其实下边脚眼有少水，其实佢唔觉得系啲咩 问 题啊。因为你话其他。周围系冇雨嘅话，突然间你脚眼有水咧，咁就咁佢就醒水啦。 咁仲有佢谂住喂，佢走上咪淋死，几大都唔走啦，又唔知。 同埋周围都湿噶嘛，你咁佢觉得喂，去到脚眼冇乜所谓啦， 都睇吃 我头唔湿咪得咯，个脚湿唔紧要。 系啊， 咁好啦，咁跟住咧就三行爆发啦，咁企喺下边桥底嘅大批游人咧就无从走避，最终全部被冲走。好啦，事后咧嗰日晏昼啫，因为系12点零点零2点钟啫嘛，发嘅时候，其实当日晏昼3-4点钟咧，喺出边嘅石滩已经发现咗三个尸体噶啦，僵硬咗嘅。咁啲人即刻报警，喂，发现尸体咁，跟住水警咧就即刻喺嗰度大规模搜索。 喺當晚咧已經揾到21個屍體噶啦。咁大部分咧啲屍體係點嘅樣咧？係全部都係血肉模糊嘅，因為點解咧？ 俾啲手俾沙石磨啊，喺 度冇錯啦，喺度捲嚟磨，因為佢急衝得急很磨啊， 拖落個底度啊嘛。 係啊，冇錯。咁啊，其實嗰個狀況咧就真係好恐怖，出現咗一個狀況咧就係咧啲人因為將啲屍葉擺埋一邊啊嘛，就出現咗好似啲屍搭屍咁樣，即係成 冇辦法， 因為佢永遠一啲地方度咧係匯聚咗喺嗰個位，跟住就搭埋咗咯。咁嗰個屍搭屍嘅時候咧，咁我哋第一節就夠鐘啦，轉頭翻嚟繼續再同大家講啊。 轉頭先。